兵离合三十里，中央机关只有四个警卫连。毛主席战略深远，神机妙算，一定有重大部署在今天。跟随毛主席，我们必胜有信念，保卫毛主席，战士勇法众人担。蹭蹭蹭，脚下生风尘烟卷，刷刷刷，身影飘飞似箭离弦，行至在白云山下，天色将晚，猛听得河水哗哗声震天，家如何不见往日清流水，山洪咆哮，狂涛把路拦，青狂一脉渡河更比登天难。左边是直立立的白云山，风露凶险；右边是曲弯弯的小路，直通黄河边。身后炮声阵阵紧，头顶敌机在盘旋，情况急迫，刻不容缓。但是人人都把心悬，似看见一般人民焦虑双眼，如听得黄河召唤，激浪声边可靠安全。忽听有人高喊：“连长回来了！”呼啦啦，战士围上前，急切切双睛，灯火在情战，连长他激情洋溢，眉宇间。同志们，总队首长告诉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敌众我寡，形势危急。实际上，敌人早已被我迁入预定的地点，毛主席早已部署重兵集合待命。战士们忙问连长：“你见到毛主席了？”连长说：“我正在汇报。”忽见那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并肩走来，连长上前忙敬礼：“主席呀，请您过黄河，指挥战斗，把敌歼。”主席听罢，一阵大笑，说：“我们总不会 按照敌人的设想来行事，他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偏偏要往西走，翻过这白云山。毛主席不过黄河，意义深远，好像那胜利旗帜矗立高原。连长说罢一挥手，指向 时间，毛主席安全转移到梁家场，已将那重大战役部署完。猛听得一阵排炮惊天动地，沙家店大举围攻把敌歼，顷刻之间战局扭转，解放战争反攻号角传。 欣赏了张秋平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胸中自有百万兵》，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洛派京韵创始人骆玉笙先生啊演唱的京韵大鼓的经典名段《丑末寅初》。 我听也听不见，在那花鼓桥头上，梆儿听不见那敲，钟儿听不见那撞，锣儿听不见那筛呀，这个铃儿听不见那晃，那些知更的人儿他沉睡如雷电，梦里摇晃架上金鸡连声唱，前门开满库房，这才进不了，心无之人急急忙忙打点个行囊，出离了店房啊，够奔了前边那一个村来，拿起了高，架起了小，汗飘飘摇摇，光明也光刚，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对对鸳鸯，扑了啷啷两翅儿忙，这才飞过了那羊群家。青云云罩的青松松藏不死森林的山僧，僧在佛堂上把那木鱼敲的响叮当，他是念佛上香，农夫清晨早下地拉过牛套上犁，一到南八去耕地，耕得是春种秋收，冬藏地放上那一分钱粮，念书的学生走出了大门外，我只见他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衫，腰系丝绦，那足下蹬着妇女，怀里抱着书包，一步三摇，绝不儿藏。他是走进了这座书房。

臣流放到汨罗江， 劫着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时时不相容，因此放江。渔夫说，明智之人皆能够通权达变，你何不审时度势，随遇而安？屈原说，不必矫情，岂容不得，君不见先臣不让出水的百年。说乱世争凶，风云变幻，你何不那责明主诛中原？屈原说，权势功名与我如浮云一片，我甘心以故土老死于前。高渔夫是频频颔首，浩然长叹，拱手作别，酒饮在眼前，眼望渔人蹒跚去远，勾惹起屈大夫他心底的波澜。到晚来月照茅庐，听得 长了短。面对着生我的山丘，育我的流水，听其愿把满腹中庸去。 不负我还说 细细，人生已老好干事，不知坎坷喜，举步维艰，路漫漫，其修远兮。 百姓痛苦流离，投怀壮志难解离。